长皮埃尔回应的时候指出，虽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和北爱尔定书没有正式联系，但任何废除尔定书的尝试都不会为美英贸易谈判创造有利环境。作为英国脱欧协议的一部分，北爱尔定书规定北爱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内，防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路透社报道，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总统拜登一直认为英国不应该做出任何可能危及北爱尔兰和平的事情。英国每日电讯报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话卓惠斯在北爱尔定书上的想法对他不利，他的计划令华盛顿感到忧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与一道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梅花。在上午10点，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95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20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蚊，系跌5.6；盈富基金19.6毫，一跌6仙；阿里巴巴88.25毫，升8.5毫；新东方在线35.1，升1.15毫；中国海洋石油9.62，跌3.1；美团172.7，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66.64，系升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033，瑞士法郎8.029，澳元5.288，加元5.976，新西兰元4.749，欧元7.84。每百日元对港元5.4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3点，升564点。港金报16,06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4.74美元，卖出1,71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博爱交汇处由于有车辆着火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青山公路来回方向元朗段啊，近住 YOHO Mall 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嘅博爱交汇处由于有汽车着火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近住 YOHO Mall 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衣南桥去青衣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九龙货仓。荃湾的西流角路由于较早前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豪辉花园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辉花园的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能被判罚款停牌。

我是瑞瑞。 今日星期科，我开始心散，我是心散 强。你 不是心散， 你是快到星期科还是想踢波？ 不是踢。 是咩呀、 啊？吓、啊， 系咩呀？ 系买个波波， 唔好掂个陷阱，唔好掂个陷阱， 买个波波玩咯。 O K， 好啦，开心心三小时，由星期四10点搭三，哇，搭三啊，开始啦 吓。哇， 今日我哋有爱好系列， 正 就系有广播剧主题曲， 哎呀，陪住我哋成长啊。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urn the music on you. You won't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She got Greta Garbo, stand on the sid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let you take her home with her appetite. She'll lay you on.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All the boys think she's a spy.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Betty Davis eyes. 首先，我哋今日星期四嘅节目吓，30度气温，相对湿度60%啊。今日太阳白白出咗嚟啦，炎热，不过有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早晚时间有云啊，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所有天都系有阳光同骤雨，两样一齐送晒俾自己。除咗有呢一个嘅爱好系列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呢一个古灵精怪啦。十二点钟之后，更加要提大家咧，今日都有一个职安剧，咁大家喺呢日嘅新闻咧都睇到啦吓、有一个不幸嘅意外，咁亦都有三个人啊离开咗嘅，咁、所以职业安全真系好重要啊！哦，在场强调一下， 大家工作要安全， 要安全 受 错嘅吓。今日开始节目嘅时候咧，一个话题讨论一下啦，有一个文章咧，佢话咧喺。禁闭空间咩叫禁闭空间咧？交通工具啦，有时都好逼嘅吓 ，lift 啦、 电梯啦，甚至咧唔系好挤逼，但系咧你同边个一齐咧，都会影响到有少少尴尬啊！佢就话十个比较尴尬嘅情况吓，第十名由第十个开始数起咧，就话同一啲唔熟嘅人，甚至系陌生人啦吓，好。逼咁样逼埋一个空间，譬如搭 lift 啊， 搭地铁啊， 我谂真系冇边个香港人冇试过，系咪？你一定试过啦， 試過一年試過啦， 搭巴士咯， 巴士 啊！你每一日你朝頭早揸車就你會見到嗰啲巴士啊，而家好啲， 而家好啲， 而家好啲，係啊！但我以前我真係覺得個哇好辛苦啊，真係好似沙甸魚咁樣咯。你見到佢就基本上佢係貼住個玻璃㗎個門口， 跟住就會有啲人咧就喂企埋啲，企埋啲，騰啲又得埋啲，喐唔到咯。 係啊，冇啦。 你有冇聽佢啲聲啊？ 有， 自己想想，喂入邊企埋啲，企埋啲咁啊。 係啊， 點騎啊都冇。 特別喺隧道口，即係紅磡隧道口嗰度咧，通常咧佢中間門都會開嘅，然後嗰啲稽查係咪叫稽查，就會叫啲人吞嗰啲，或者嗰度空少少咧，就叫啲人喺嗰度上。 你咩年代有稽查，仲要查飛啊？ 唔係有 白色衫嗰 啲啊，打飛打個窿，打 個白色買飛 白色恤衫嗰啲啊，同埋佢有個 站長係嘛？ 可能係啦，有前身喺出邊喺街嗰度，啲人嘟就可以上車啦。 哦， 係啊，唔使喺個車頭嗰度，因為方便佢哋喺中間上車。我覺得呢個措施幾好。 地鐵都係㗎，有時咧去到一啲叫轉站啊，譬如九龍塘啊、油麻地嗰啲， 跑佢咯。 架車一入站咧，你見到一個人海啊，人海喺出邊， 好勁㗎！ 你直接感受到嗰種力場咧，你好驚。跟住咧，你睇住道門。一打开，哇！ 系啊， 想出去嗰啲出唔到，想入嚟嗰啲入唔到，两度势力就喺 度。唔会，啲人出到嘅，出到嘅。 而家好啲 啊， 而家好啲， 出到嘅。 如果有你讲嗰啲职员喺度，譬如 有而家个个 就好啲啦， 门口都有嗰啲黄色衫嗰啲姐姐帮手。 因 为 其 实 基本上你唔俾人哋出嚟 啊， 你都 系 咯， 你冇意思， 冇 意思， 斗累噶咋。 系啊，你逼我逼你噶咋。好啦，咁呢个就尴尬嘅地方啦。 你哋觉唔觉得尴尬？ 女仔 讨论下， 女仔会尴尬啲添，会唔会？ 我都尴尬， 睇下同咩人啦、啊。就如果你隔篱企一个好似你咁样嘅，我谂真系应该都几尴尬。 我真系都尴尬噶，因为我高啊。咁 哦，你就闻到人哋嗰啲头有冇洗过？ 即系 高咁点咧？ 好尴尬，即系佢个头。 因 为 你喺上面度望， 系啊，望到哇，原来咁嘅风景。点 解会尴尬啊？ 喂， 除非佢着嗰啲衫真系好咩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你冇理由望到啲，你可以望到啲咩？ 嗱。呢個情況咧，我通常咧兩隻手都會扶喺上邊， 一定啦， 因為好危險嘅。如果隻手垂咗落， 即係好似玩單槓咁樣， 係啊， 要咁啊， 係啊， 坐一個鐘都要，坐一個鐘都要扶，都要伸你兩隻手。 話俾你聽，唔關我事。 呢個真係㗎，係啊。咁另外，因為有時有啲女仔，我真係唔明點解女仔咧唔洗頭啊，又淋淋咁樣，好核突嘅。 即係你今朝起身趕得滯咧， 我唔知啊。 我仲未試過你咁嘅高度，所以其實我唔敢講嚇，因為我睇個風景同你嘅風景。 你試人睇上，係 咪先？如果我要睇你咁嘅風景嘅話咧，我起碼要撳 lift 撳三樓。 即係話睇嗰啲，即係話睇嗰啲風景咧，多數係啲山友嚟嘅， 唔係。咁又唔至於，問你咪知咯。你望到乜？係啊。你望到咩 啊？我望到。 你成日望人山田友。 咦？ 咦？ 系啊，沙田友系算啦，唔好啦， 系 啦，就我觉得系尴尬嘅，同埋特别最尴尬系咩咧？电话响，袋喺裤袋度，我都唔知伸唔伸只手揞个电话出嚟好。你有冇试过？ 咁又冇，你讲紧系真系搭紧 lift 搭地 铁 啊，系啊，诸如此类。 因为俾咧就系佢唔敢伸只手落去。 你谂下，咁样又伸只手，跟住又 仲要后裤袋 嘅嘢。好简单嘅啫，我知嘅，因为你咁嘅样嘅话，其实系做每一样嘢，其实大家都觉得有嫌疑，呢个人相当有嫌疑。喺呢个时候，点解无端端个电话会响咧？诶，咪你惊咁样啊？你咪讲俾人听咧，我电话响，我电话响，我听电话啦， 我 攞电话， 我攞咗啦。 李小姐，申诉专员公署个电话，我其实知。 我跟你讨论下啫。 我知啊，我话俾你听，我知个电话号码。 你分唔出呢两样嘢？ 我分得出，我话俾你听个电话号码。 你今次唔讲得些，好易衰回首啊！你， 我根本就唔系攻击你，我讲俾你听，突然间下一次你真系遇到一啲咁 关心你啫。 我即系，但系喂，如果电话响咧，我真系要伸手揞嘅时候咧，其实系 有咩 问题 啫？ 唔系因为 手机碰到人， 你惊我啲心唔知插咗喺边度系嘛？ 唔系 插电筒，因为插电筒， 我知道系插落自己嘅裤袋。咁你都插错，真系剁佢啦！ 咁都插错，要睇医生啦！ 你个电话响唔系我电话，你做咩揿我电话？ 系咯，攞嚟插人哋个袋度，攞条蕉食咗先。 做咩袋条蕉喺个裤袋度啊？ 唔得嘅咩？ 啊，咁又系，即系会唔会尴尬咯？ 我觉得你谂多咗啦。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咪个个都要咁样两个手伸高。 不过你觉得可能佢特别敏感， 你自己敏感啫。 可能系啦， 除非咁啦， 你 真系 俾人哋话你啊？ 我冇试过，即系 touch 真 系 好。 除非你逼到真系 pat 贴 pat， 如果唔系你揿电话，你都唔会掂到人噶。理论上会 掂到噶，好逼嘅情况。 你伸到自己裤袋啫。 喂，你。 你咁样样，你真系有 啲、哦。我明我明，诶、欸，我有一个 suggestion， 你叫人哋帮你揞咯。 小姐，唔该你揞我嗰、那个。 好啊， 小姐，唔该揞我嗰、那个。 我谂到啦，明明喺左边，我就话俾你喺右边。 唔理你， 你唔喺呢边事。 呢个就系你想咩嘛？你想话俾佢听，唔系我，唔系我。 系啊。 咁你咪叫人哋帮你揞咯、 啊， 小姐，佢帮你听。 我怀疑喺左边个西装袋，你帮我又摸下又摸。 唔系啊，头先你话后裤袋嘛， 唉、哎，唔记得咗啦嘛，我搞乱咗啦。 同我揞揞个后裤袋， 系啊， 你叫人帮你揞咪得咯， 系、 啊、可以证实你 系 个正人君子咯。 啱、 啊，你两个手一直都喺呢度啊， 最多最多系人哋摸你啫嘛，唔系你摸人啊嘛。 叫咩人揞好啊？ 我理得你啫、 哎。你中意边个？ 方便啦、啊，方便啦、啊，你可以喺第二卡。诶、哎，嗰、那个 最靓嗰、那个， 着住红衫嗰个， 过嚟过嚟。过嚟听电话， 同我揞裤袋， 人哋酒楼有陈大文咁样揾你， 我 得呢个 得，我觉得真系 OK 啊， 呢、這个真系得，系、哎、 人哋揞你， 系 啦，揞完之后都仲要叫佢帮你听，听埋之后就唔好意思，你咪揾下阿马生啊，哦，佢而家唔得闲，佢而家搭紧地铁， 佢只手唔可以肥落嚟，佢手唔可以肥落嚟， 我谂到一系攞住自拍神棍举住， 唔使啦， 远远 系啊， 啊得啦，呢个 摆翻落去咁咪得咯，好啦。 要慢慢摆个电话，嗯、慢慢摆。 所以佢第一搭地铁有个男人叫你帮佢听电话嘅咧，嗰、那个就系马超强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five.So I run the corner. The boys say they want some gin and juice, but I really don't wanna. Feel buzz like I had last week. I must stay deep, cause talk is cheap. I like Angela, Pamela, Sandra, and Rita. And as I continue, you know they're getting sweeter. So what can I do? I really bag you, my lord. To me, flirting is just like a sport. Anything fine, it's all good. Let me jump in, me singing the trumpe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Jump up and down and move it all around. Shake your hand to the sound, put your hands on the ground. Take one step left and one step right. One to the front and one to the side. Clap your hands once and clap your hands twice. And if it looks like this, then you're doing i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开始有摊西街啦，介绍咗几条去西藏啦，咁推荐大家世界屋脊嘅巅峰，我哋揸车去阿里。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 呢？答应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嘛， 好，时间过得好快吓，咁好快咧，已经到到星期四，即系听日咧，我又呢个风骚唱不完。 好嘢啊！而家系咪 红卜卜啊？直情 犀利啊！加入咗华人三人组啦，你而家。 但我未揾到经理人。 系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发生天秤倒冧意外，造成三死六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事件表示关注同非常难过，向死者家属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他说今次事故涉及塔式起重机，当局展开两项调查，如果发现任何有人如果发现任何人是有疏忽，会刑事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近年建造业意外的死亡数字增加，去年有二十几宗，今年至昨日发生了十一宗，涉及十三名工人死亡。他希望各界关注职业安全问题，每个岗位都要认真做，意外才可以减少。萧士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经接触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天秤倒冧意外中的三名死者的家属，其中四十一岁死者的家庭遗下患病的妻子，以及两名分别四岁和七岁的幼儿。另一名二十二岁死者来自单亲家庭，有患病的母亲。第三名死者是二十五岁的工程师，他说正是等待建筑公司和家属见面。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袁国勇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没有出现症状，已经按政府的防疫指引在家隔离，又说三年来可以放假都是好，他感谢大家关心。内地新增133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41宗确诊和1093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在新增的确诊个案中，四川69宗，内蒙古67宗，广东27宗。在新增的无症状感染个案中，西藏388宗，黑龙江104宗，四川95宗，广东12宗。内地累计超过246000人确诊，5226人死亡，超过234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一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88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2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8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5.6跌6元，盈富基金19.6跌7仙，阿里巴巴88.4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66.62升2仙，新东方在线35.55升1.6，中国海洋石油9.65跌2.8，美团172.8升7，比亚迪股份221.4跌1.6，友邦保险72.55跌5。

風騷快人啊，10:39，31度氣温，相對濕度66%嘅。頭先我覺得咧，密閉空間咧有啲咩比較尷尬咧？咁第一樣嘢，我相信大家咧都有個共同嘅感受，就係、是、當你大家要逼埋一齊，而大家又唔熟啊嘅時候咧，咁樣啊就係咁啦嚇。而另外一個咧，我經常咧睇到我哋啲 fans 咧會講嘅呢個尷尬事，就係喺啲陌生人嘅側邊自己傻笑，哈哈哈哈哈，聽緊風騷快人啊咁樣，咁啲人就會望住你做咩嘅嘢，係咁笑啊咁樣嚇。呢個就都係我哋 呢樣想代表我哋嘅電台嘅節目，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 成日令你 因為俾人哋 好似變傻人 咁樣。Sorry， 係啦。第八個尷尬事情咧，就係話喺一啲人多嘅或者陌生人嘅旁邊，唔係未到有呢個温度都係其中一 個， 一定有噶啦，大家都試過啦。 但通常你會變面上冇嘢噶嘛，即係當邊個 啊死人㗎。 我知啊，咁但係自己都想逃離呢個現場㗎嘛。 係啊，因為走好臭啊嘛， 走好臭㗎嘛。尤其是你以為係冇味嘅，但係點不知哇嗰日你食嗰啲乜嘢，我清清楚楚。 連埋聲啊，仲弊添。 你 通常你忍嘅应该系冇声嘅，有啲人话嘅就系咩嘛，臭屁唔响，响屁唔臭。 呢个其实呢个系呃人嘅，呢个唔系嘅。 你千祈唔好啊， 唔好信，系啦系啦，冇关嘅。 系、 okay. 啦，跟住呢一个咧就系话你净瞓着咗啊，即系同埋声啊，即系有时咧你一瞓咧，自己咪听到 一 钟佢就一声嘅。 哦，系啊系啊，你脚咗一声就会肉酸咯，尤其是女仔，我都试过。 流口水啊，系啊。 流口水我都还 OK。 其实你脚一声都唔系肉酸啊，再肉唔系再肉酸啲系乜嘢？ 你觉得肉唔肉啊？ 肉啊， 唔系啊，我觉得再肉酸啲系挨咗落人哋度啊。 哦，睇下边个睇下边个挨落嚟啫，我 OK。 我都系咁话，我又睇下真系边个挨落嚟啫。 系啊， 如果真系有啲系靓，我 靓女 都 冇所谓啊，我仲会就一就佢啲。 我嗰次 个膊头突然之间系咯，系歪 斜膊。 我嗰次啊，同个同学啊，读中学嘅时候一齐坐巴士啊，游完水好攰啦，咁样。啊！到我去到醒啦，即系我瞓着咗啦。去到中站，我同学走咗，咁所以我问翻佢：点解你嗰日你落车你唔叫我嘅？ 系咯， 佢好尴尬啊，因为见我挨咗落个杨虎度啊，我见你挨住咗个，我唔敢行埋去。 有杨虎都唔觉得尴尬，点解你会觉得尴尬啫？你个朋友都好奇怪，我觉得系咪啊？ 佢话 你叫佢通知司机叔叔啊嘛， 系啊，叫佢同你换位嘛。 Excuse me， 咁咁尴尬啫。 我细个啊嘛，即系佢，哎呀，佢挨住咗个。 O K 啦，放过佢啦，唔好追究啦呢件事。 但我见到有啲人咧瞓觉真系好犀利噶，你有冇见过真系中到咧？ 系 打斜噶， 斜晒面。 系啊，会啊。 跟住咧就佢还原翻， 系啊， 冇嘢咁 样。系啊，同埋你睇完啲人避嗰个人都又好笑。 我有一个朋友咧，男性朋友嚟噶，佢咧就一上亲车，任何车，火车也好，地铁也好，巴士也好，或者你架车也好，永远嘅就好快就。 佢咪经常唔够瞓嗰啲人？ 唔系，总之嘅就系佢一个睡宝宝嚟噶。 哦， 系啦， 总 之我觉得就好幸福啊，又或者佢就坐喺度安全啊，跟住佢就瞓着。 咁佢好有安全感喎。 唔知，但系总之佢几靓仔嘅，戴眼镜嘅，系啊，唔知佢有冇听我哋嘅节目咧？咁样就系行山脚嚟嘅，就永远一上车嘅话，佢就会瞓觉噶啦。但我觉得嘅就系似乎咧，佢似乎系无往不利嘅，因为就算佢点瞓都好嘅话，因为可能佢靓仔啊，啲人都会觉得佢就好可爱啊，好 Q 啊， 有冇搣下佢面？ 但系好叻嘅喎，差唔多嘅话咧， 又醒 啊！ 啱想讲嗱，其实呢一样嘢咧都会考功夫。有啲人咧会自己真系会醒嘅， 系啊。 有啲人一瞓咧，有时真 会 瞓过 头。系啊， 都 会， 我瞓 咗 几次啊。 我都试过，知醒嘅又试过，唔知醒都试过。 其实我怀疑佢唔系真系瞓， 系渣。 渣 系 啊！ 有乜理由 成 日都系啱啱到站，我醒我翻屋企拜拜咁 下一个咧就系头先阿马小强所讲啦，就系你嘅手机突然间响起。嗱，本来冇乜事嘅，但系如果喺啲静嘅地方，戏院啊，开紧会啊。你唔記得熄機啊，甚至做節目啊，咁電話響，即係啲唔聽咧電話嘅，你突然間響咧，個個望住你咧，係好尷尬嘅。 呢啲事我諗你發生嘅頻率會比較高，請你發表下你自己嘅高見。 就咁嘅， 係啊，好唔小心啊！ 本人 好少人係咁唔小心。 喂，我依家俾緊一個即係 好嚴肅嘅 嚴肅嘅 聲明 道歉， 係啦 ，OK。 本人咪過去， 唔係你係本人馬小強，你咁講， 本人。马小强， 又名 咸强。 如果人哋唔知道你边个， 系啊， 马小强咁多。 comma 乌龟 ，comma CEO， 系即系为过去即系喺节目上造成嘅滋扰，深表歉意。 包唔包括今个礼拜个剧？ 加唔包括，系、 嗯、 啊，咁就表示深切嘅道歉。 点解？点解唔包括？ 咁、啊、你道歉完之后嘅话，你下次又嚟咯。 系啦，洗干净咗，洗干净咗， 希望大家当粉笔字咁嘅样。 我冇嬲你啊！ 我哋唔需要嬲我，你嬲又系咁，唔嬲又系咁，我都系咁样样。 对于我， 我有我道歉啊！哟哟，你有你愤怒， 接受态度照旧，呢个就系马小强。 哟哟。 喂，下一个咧都系嘅，即系如果你遇到一啲朋友约你街，但系点知原来佢带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咧，咁你坐咗喺度，即系好似二人世界以外多咗一粒 灯胆。 嗱、 啊， 我话俾你听，我试过一个密闭空间，嗰、那个就系摩天轮。 嗯， 摩天轮唔系有两排灯嘅？ 我唔知啊，我冇坐过摩天轮。 你冇坐過？ 因为我觉得摩天轮系一件好惨嘅事。 我好中意坐摩天轮， 因为佢好慢啊。 系啊，咪欣赏风景。 但系人哋，人哋跳落去， 人哋就系 sell 慢啊嘛。 系啊， 不 過快你要玩过山车。 我知，咁但系问题系佢真系太慢啦。 好、浪漫噶嘛， 可以快少少。 咁我同成班朋友去啊， 成班入到去一个卡度， 跟住诶突咗我出嚟。即系譬如话呢边坐四个，嗰边坐四个啦，突咗我出嚟，咁咪轮下一架啦。跟住咧又 轮下一架， 跟住有对情侣入咗去。 咁样 啊，系啊，佢又唔系好想我入去，我做咩啫？我中意入啊，咁咪入咗去咯。跟住 佢唔识做嘅你， 系啊， 冇办法啦，后面好多人 等下一卡啊， 我会有少少特登嘅。 我觉得你 系， 同埋你九个人啊嘛，系咪？点解你唔揾一两个人陪你等下一卡咧？点解 过咗去啦？唔好追究啦，我都唔记得啦。 你啲朋友咁嘅， 唔系佢其实啲朋友都唔想佢嚟嘅，但系佢就诶，等埋， 系咪先？即系如果我喺现场，我就会话啊，得你一个，咁我陪埋你啦。点会掉得你一个噶？其实你啲朋友冇， 你 系 好有问题。其实 冇 一 pair 一 pair 噶， 唔系。 即系咪嘅四 pair 人嚟噶？ 成班人， 一班人，我 哋 总之佢就等你一个出嚟， 就去咗下一系一 round 啦。 如果九个人， 我系你我就走啦。 系啊， 摆到明嘅就 俾咗钱 你出嚟， 你 俾咗钱就好难讲。 系啊， 一卡四个，一卡五个咪好咯？点解要剩低你一个啫？系咪先？ 咁佢都剩咗啦，咁点啊？ 你 使唔使我打电话俾佢哋？全部同学今晚出嚟， 唔系 坐 多一次， 系 你唔使咁怒气。想同你倾下， 研究 下 点解佢哋咁对 你？ 系啊，到底佢哋系咪憎你咧？ 摩天轮 唔关摩天轮嘅事， 摩天轮嘢你 唔关坐几多个人嘅事。 你俾我讲个重点啦，重点系密闭空间。而家你系转移视线，将我矮化、丑化、边缘化。 好难将你矮化丑化，知唔知啊？你已经去到嗰个位置，我要再压低啲，好难噶。 系，咁啊真系好尴尬。佢哋两个咧又即系。好亲昵啦，即系你谂下一个摩天轮， 其实佢尴尬过你啦。 有啲人中意俾人睇啊，你唔觉得噶咩？ 觉啊，特别个女仔啊， 我觉得系噶。 系啊，即系 睇佢，佢就越嚟，又或者佢就系有时你觉得有冇搞错啊？你有啲可能厌恶啲嘅眼光咧，佢哋系特别喺你面前嗰度系再升级噶。 嗯、 我真系见过。 咁就一路上啦，咁我见到佢哋即係有啲好亲昵啦，我都费事望咁零歪边。 你就系呢一啲嘅话，佢哋就会转。 系啦，跟住，都未到， 开始有声， 去到即系一定有揽揽石石噶啦。突然间有个手拍我，先生，哎、我咩事咧？ 可唔可以我影张相？ 系鬼又似你，叫我帮你影相。你又似你话， 已经眼火爆啦！ 咪系 我影相， 好彩我都唔弱，你又想叫我影相啦？ 乱影，我越嚟越了解你， 影只脚啊， 喂， 身啊， 你有冇顾过我感受啊？ 仔啊，咁 你真系有冇顾我感受先？你又似你话， 但系你有冇顾人感受啊？ 系我有啊， 摩天轮嘅时候， 我哋歪面咯， 骚扰人哋喎，而家其实 我哋歪面啊，咁佢都需要一个摄影师啫，最后咪有人揾我。 你另歪面啫，咁但系问题。系个呢个大前提系你人哋根本谂住系两个系一家， 即系你嘅存在已经破坏咗个气氛啦。 因为嗰啲工作人员咧都啊上啦，因为后面好多人。 咁收尾点啊？影完相之后， 影完相嗱，起初嗰啲系正常嘅。当就嚟落到嘅时候咧，我就好似阿锐咁啦，又影到乌里马叉咁样嘅， 松玉华 走咗，系啦， 激死你，激死你， 系啦，我惊佢打我啊嘛，个男人几大只噶。 好，听紧风骚快乐人啊！最近呢位朋友好似话身体有啲唔舒服，希望佢快啲好翻啊！阿 Roof Tan 老德，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网上情。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就。 网上情，痛苦只是一种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可能基于长期病患，长期地活在痛苦之中，长期和药丸为伴，他们的心声又怎样？今天这篇文章来自一个长期病患者，他形容自己怎样和痛苦共处。文章是这样的，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期望我快点好翻，同事、屋企人、医生似乎你都相信我应该有明显的进步，可惜他们的预期没什么根据，我不知道还可以怎样努力，我觉得自己困在一个受到创伤和破坏的身体里面。虽然我对药物没有心理依赖，但是我的身体、我的肉身已经习惯了药物的存在和帮助了。换言之，我的身体对我每日吃的药物产生了依赖性。我早就知道这些小小圆圆的白色药丸它的威力。我看过一些比我强壮的人，因为吃药吃得太耐，成为瘾，臣服在药丸之下，任凭药物每天游论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完全不想再靠药物，它令我痛苦不堪。有一天我忍无可忍，从柜里面拿了个药丸樽出来，我打开个盖望着药丸，它们的重量很轻，但令我觉得我心情很沉重。我走去浴室，将它全部倒进马桶，冲走了它。由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被药丸控制我，我来自己对付痛苦，那些药丸再不可以影响我。没有吃药之后，过了一两个礼拜，我开始习惯那些不舒服，甚至耳边有些嗡嗡声，现在我已经不理它了，就当背景音乐了。我发现原来人可以痛苦之中找到力量，可以将痛苦推开或者避开，我可以忽略它，可以用全副心神和它打拼，直到我厌倦。作为一个长期病患者，我现在发现痛苦原来是可以对付的。如果要同佢分开嘅话，我要话俾自己听，痛苦本身意味住乜嘢呢？如果我突然间觉得好痛嘅，我会好惊，因为代表我身体有问题，我会陷入焦虑，我呼吸会加快，痛苦会变得剧烈。不过我由而家开始会重新解读，话俾自己听，痛苦都系治疗嘅一部分。我会放轻松，我会深呼吸。痛苦好快就会过去。人的痛苦好像能够感受到恐惧，你越害怕它就会越对付你。我必须让痛苦住在我身体里面，我要与它共存，坐在它旁边承认，是我知道痛苦存在，但是不要紧，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克服它。痛苦只是一种感受，我要比痛苦来得强大，我要活下去，健康地活下去。痛苦放马过来，我不怕你。送给所有身体不舒服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克服痛苦，早日恢复健康的身体，重新过美丽的人生。 心得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明知是仍舍不得你。让情有疾而终，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 有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发个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 继续我哋风骚快人啦，快到十一点钟，翻嚟我哋就会有爱好系列。 冇错，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广播剧主题曲。 哇，好多好多。 当年咧，播住个时间咧，播响个电诶收音机嗰度咧，呢日子你有冇试过？ 而家都有。 有。 哦、我哋有片段人间。 系啊。哇，有风骚快人。 我又好中意晏昼嘅时候咧， 听睡谷啊嘛，系咪？听睡谷。 系啊，就摆响嗰个枕头边听重温。 晏昼啊。 系、 嗯、 啊。 点解？ 我哋今我哋嘅节目， 我哋嘅节目嗰边重温。 哦。 好正噶，好多人。 咁鬼鼠啊！ 鬼鼠强 点解？点解啊？ 阿迈尔斯被捕之后因自残死亡，但警方未有证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梅花。在上午十点，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51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33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0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8跌6.8，盈富基金19.5毫6跌1.1，恒生中国企业66.42跌1.8，阿里巴巴88.2升8毫，新东方在线35.95升2蚊，中国海洋石油9.58跌3.5毫，美团171.9跌2毫，比亚迪股份219.2跌3.8，友邦保险72.5跌5.5毫。 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27，瑞士法郎8.028，澳元5.278，加元5.976，新西兰元4.742，欧元7.838。每百日元对港元5.4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2点，升561点。港金报16,060，升13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4.25美元，卖出1,71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跟进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啦。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 Yoho Mall 因为有汽车着火噶，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朗业街，近住朗平八号。重复多次，就系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 Yoho Mall 嘅汽车着火事件咧，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龙尾去到朗业街，近住朗平八号。咁而家元朗旧墟路出翻去元朗港铁站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中星小学对出。反方向啦，元朗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元朗东堤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新元朗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嘅全线仍然需要封闭。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秋家营最爱，提到中秋节人月两团圆，但今年呢，可能因为疫情关系，你同家人之间嘅聚会都会减少咗，但唔紧要噶。只要我哋心里面有对方，大家一起抬头望下圆圆嘅月光，只要对彼此呢份关爱喺度，呢份咁温暖家嘅感觉就喺度。我系音乐说嘅艾力啊，祝你中秋节快乐！ 二台话你知，你上次咪同我讲地区康健中心有提供专职医疗服务。为出院的中风患者统筹个人化社区复康计划的，我要找他们帮手啊，因为我婆婆咁啱中过风。 哦，中风康复者要面对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照顾自己能力下降、语言又或者是吞咽困难、失禁、情绪问题等。不过好多患者的情况都会有改善，关键在于患者积极参与复康。 所以我咪要找地区康健中心帮手咯。我知佢哋可以为患者提供不同治疗，例如物理及职业治疗，主要透过做一啲复康运动、日常活动训练，提升身体活动能力，让患者可以重新掌握自理能力。 佢哋仲有营养师饮食指导同埋言语治疗、社工协助，提高复康者嘅自我管理、照顾心理同埋情绪需要。同埋转介所需社区服务， 唔止噶，地区康健中心仲会提供中医服务，包括针灸及穴位按压，减少中风对身体机能嘅影响。 有咁多专业复康服务，你同婆婆都要好好利用啊！即刻去免费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嘅会员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咧系一个奥运嘅项目，你知唔知道咧边两个项目咧男女子竞技体操都系有嘅咧？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嘅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嘅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好出名嘅吊环运动员，佢有一个系自创嘅动作咧，连国际体操联盟咧都系用佢个名嚟到命名呢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今日系广播剧嘅歌曲。其实对于广播剧，尤其是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剧咧，我系俾两位咧多咗一份嘅接近啦，可以咁讲。因为我曾经有两年系做广播剧方面嘅职员啦，咁啊做好多嘅古仔啦，跟随好多当时嘅前辈学习啦。其实对于嗰阵时嘅我嚟讲，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即系我咁听收音机，我以前系做广播剧组嘅，我哋个组别叫广播剧组。 系、 我入去嘅时候， 有冇分一台二台噶嗰阵时？ 冇嘅。其实佢叫广播剧组，就系佢录咗啲剧。嗰阵时仲有一二台联播噶嘛，即系可能播嘅时候就两边都有人听嘅咁样。咁广播剧组咧就有好多我哋当时嘅叫做 full time 嘅艺员啦，吓广播剧嘅艺员啦，有你喜欢嘅黄少强先生啦，即系垂谷嗰位咧唱。咁另外仲有一位好多好多，哎，你而家讲唔到。郭建清唔係電視部，算啦，我而家唔數名啦，因為嗰時都好多嚇。咁嗰時咧就我做呢個廣播劇嘅編導都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嘅，因為咧就唔係好知道好多技術上啊、演技上嘅嘢，咁啊一路做一路學咯。咁所以就今日好開心有呢、這個。爱好系列做翻广播剧嘅主题曲咁啊！阿 Yu 咧嗰时对广播剧嘅感觉系点啊？接触多唔多？ 我唔多，系啊！我反而就系喺港台接触广播剧咧唔多，因为我冇做过嘅。但我反而就系喺其他嘅地方我有做过。我今日所拣嘅都系我一啲，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人生嚟讲，我系比较经典嘅。 哇，正 广播剧系啊！做嘅时候嘅话，你真系个手会动，同埋你个心会卜卜声咁跳。 尤其是喺一班好有经验嘅广播剧嘅。大哥大姐嘅身邊咧，係啊，記得楊麗仙啦、朱曼子啦、李學斌啦、顏國良啦、羅君佐啦、陳炳球先生咧、車心梅啦、等等。 我細個最中意聽曾麗珍扮細路仔聲，好得意，好好聽。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係劇嚟， 廣播劇嚟， 廣播劇啊！即係而家嘅 好早期咯喎。 係啊，珍姐啊，佢又扮細路仔聲，我覺得好好聽。 咁你都唔細嘅咯喎。 我梗系唔使啦， 因为珍姐后来都去 TVB 啦。 系啊， 好嘴咯。 佢珍姐而家极高层啦。 但个年份系几啊？记唔记得？ 我谂系70年代头到啦。 系，冇错。佢以前系做广播， 系啊，佢做细路仔，我好中意听嘅。佢做得好惨嘅细路仔，由我即系接触女艺员扮细路仔咧， 真 系啦。我觉得珍姐做得好好，我哋嘅阿 Yu 都做得好好。就我跟住冇啦，冇我搵 唔。你等封利是你先。 我会执，唔系支票咩？ 做咩把口讲今日都攞我有？ 唔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早轮听我哋啲新同事录嗰啲广播剧咧，我都觉得 扮小朋友咧，真係而家即係睿睿係最好。 唔係，我覺得其實咧，聲線嘅運用啊，或者呢一樣嘢嘅話咧，係需要一啲火候嘅。 係啊， 一啲嘅火候嘅話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浸淫啫、嗯啊。我諗假以時日嘅話咧，應該都係會冇問題、嗯。 我哋嘅新時代嗰啲奮鬥者 啊， 希望佢哋成功，同埋你要拿捏到一個小朋友佢講嘢嘅特徵，佢、 嗯、 嘅高度，佢哋嗰啲語調啊、音味， 唔容易噶，真係唔容易。 係啊，即係小朋友 唔淨止扮小朋友噶，你廣播劇，因為你用聲音去演出嗰個人物唔容易噶。頭先你講到比利時啊，馬小強咧，我突然間諗翻，你哋有冇聽過呢個迷思啊？ 咩迷思啊？ 就係話嗰陣時做廣播劇咧，如果你個角色要 扮死人， 係啊，要死嘅咧，好似個編導俾翻封利是你。 哇！ 廣播劇都有。 系啊，我 知系拍剧系一定有， 系啊， 系 咪 拍剧一定有？拍剧一定有， 电影嗰啲一定要有啦。 因为如果唔系嘅，佢哋觉得好大嘅利是啊！例如你瞓棺材啊，你扮鬼啊，你都要收利是。 借你张相做嗰啲仙人嗰啲相都要， 全部都有利是 嘅。系啊， 咁啊，而家当然呢样嘢已经系广播剧好少会执行啦。如果唔系，日我哋啲骗人家， 我哋都要死几多次啦？ 日日都要俾咁 好啊！我又唔介意收啊，系咪先？ 咁我一嚟整死自己， 日日写写 嚟就哎 系啊，真系回魂嘢， 复活再死，复活再死，系嘛？ 正啊！ 好啦，呢、這、一个剧我自己冇乜印象，但我喜欢嘅歌剧，我喜欢个版本我找不，我揾唔到吓。本来原唱咧系周小军，我见到听众都有在我哋嘅 Facebook 有留言 有啊，佢哋都留咗有好多。 你知我讲边只？呢一只咧，本来系周小军原唱，而家咧我哋有何嘉丽唱出嘅，叫做《微妙的三角》。 哇！呢首我好中意。 有冇同你撞啊？ 冇，但我以前好鍾意呢首歌。 好，送俾大家《微妙的三角》。 全部情场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角。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忙看一冤相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再新增，友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在眼纵报情场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角。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忘，看恩怨相交。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再新生，友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 今日咧，我又进入咗呢个选择困难啊！我自己拣咗两三只啦，咁样，但系一睇翻，系好多我哋听众朋友 suggest 嗰啲咧都好好喎。咁呢只咧都系来自佢嗰度，我见到系呢只歌都好好听， 呢首好好听。 系啦，咁诶唔系话何家麟唔好，不过咧我最初听就系周小军个版本啊。咁、今日送俾大家。 我想问下，伤心酒店系咪又系广播剧？ 唔系，嗰只就真系唱片嘅啫，真 系 唱片。 好好听。 嗱、我都要戴一戴头盔先，因为其实有时咧我就未必能够揾得翻嘅，就系咪喺里面即系广播剧里面嘅就系播出嘅歌曲。 咧，但系咧就系、是、唱嘅人同埋嘅就系独白嘅人咧，都系喺同一个嘅广播剧会出现过。 嗯、 我谂相信依家系都系同期嘅咁样嘅歌曲、嗯、希望大家唔好介意。点解我要咁样讲咧？就是、因为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自己本人咧参嗰阵时候参演呢个广播剧嘅演出咧，我唔系好多嘅、 嗯， 但系我曾经试过嘅就系有一啲嘅机会嘅话，我觉得嘅系一生人只有一次嘅机会。咁我想讲一讲嘅就系我最深刻嘅一次嘅话系同张国荣哥哥。 哇 同埋林忆莲一齐所主演嘅一个景广播剧叫做《七年三日》，咁而且咧我好幸运，我喺当日咧，哇！我一 cast 咗呢个位嘅话，我惊到不得之了。我攞住嗰个剧本嘅话，读完又读，读完又读。其实我唔多噶吓，但系我系做边个咧？我系做哥哥嘅女朋友。 哇！ 我系第一次能够咁近距离坐喺哥哥隔篱。嗯同埋佢就係做佢個女朋友，當然有一啲嘅就係嗲佢啊呢啲咁嘅嘢。哇！我直到完全覺得我自己係拿捏唔到，我唔知點做，我好怕醜。跟住你會見到嘅就係即係哥哥佢會同你講嘅就係驚啊！即係你知佢有時有呢啲嘢噶嘛，唔使驚，慢慢嚟，慢慢嚟。即係呢一種係、 哦、 啊，其實諗翻起嘅話，我都覺得係即係好窩心嘅。你未從未試過嘅就係你點會有機會可以嘅就係坐喺自己嘅偶像隔離嗰度做佢女朋友啊？你 就算演戲嗬，就算 演戲，我諗你呢一世你都唔會諗到一個咁樣嘅機會嘅。咁同、嗯、有嘅就係憶蓮啦，憶蓮係好温柔啦，佢把聲聽到咧，你嘅耳仔係會有啲油。同埋有啲糖會流出嚟嘅，咁、我覺得 cast 佢兩個喺埋一齊嘅時候，我覺得簡直就係經典之中嘅經典啦。今日我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我好開心能夠有呢一個嘅劇場版，我唔多講啦，大家留意。 離開你已經差唔多一年，但唔知點解，當我每朝早起身睇書嘅時候，仍然可以喺個鏡裡面睇到你啱瞓醒個樣，好似貓咁將個頭捐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你爱我嘅？ 就像是一艘飞向星的客机，心仿佛早已离地，身边的一切由你。不够胆望向你，唯怕你知道此刻的心理，还是推开你去呼吸空气，尽力地说一些笑话做逃避，偏不知怎么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为何能遇上你，能骤眼已感到没半点距离，纯属缘分还是如以往我再自欺，偷偷感激你能让我再试这滋味，无奈我却怕爱比当风更利，更痴恋也是要舍弃，只好感激你，明日我要与你分飞千里，留下我爱你这赤裸的秘密，也只好偶然再想起。 我又见到你着上我送给你份睡衣，你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那件你每一次都不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心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毫无顾虑咁样爱佢？ 尽力地说一些笑话做逃避，偏不知怎么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为何能遇上你，能骤眼已感到没半点距离，纯属缘分还是如以往我再自欺，偷偷感激你能让我再试这滋味，无奈我却怕爱比刀锋更利，更痴恋也是要舍弃。 感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哇，好犀利啊！啲歌词，我中意头先阿张云华打结解结嗰、那个，好劲。边位前辈写噶？ 我唔知 道。啊，真系， 我而家就喺嗰啲鸡皮，仲 我真系想跟你学阿爷。 希望大家喜欢啦、啊。 好听，赤裸的秘密啊！ 好嗱，喂，我咧，我唔知点解咧，我中学嗰阵时咧，即系未。未 經人事嘅 時 候，未 係 大個仔嘅時候咧、啊，我都幾受啲女性歡迎。 你誤會咗啫， 係我真係誤會咗啊！ 同情你 係，因為嗰時 其實又同理心 又醜樣啦，又唔靚仔啦， 你自己講㗎。係 啊係啊，我真係我自己講嘅。於是咧，咁唔敢會有啲女仔揾我。 揾你 有一日揾我做咩咧？就係話誒陪佢揀唱片。 啊 哦、你都冇唱機，你揀嚟做咩啊？佢知我有嘛？我啱啱買咗個新嘅 HiFi 咧。 咁佢就買完唱片拎去你屋企聽。 唔係， 危險。 我想啊，啲唔係啊。 借你個相機。 聽阿蔡楓華一首廣播劇主題曲，佢話好好聽。 嗯， 係咪五個字啊？ 係啊係啊，五個字。 意外與雲聽啊， 意外與雲聽，佢好聽。我未聽過喎。咁你陪我去買啦，我知係邊只碟嗰度有，因為佢唔係好 hit 嘅呢首歌，但我覺得好好聽。 好聽。 佢介紹俾我聽。 都 hit 啊！如果以廣播劇主題曲嚟講， 嚇，佢介紹俾我聽，我話買咗啦。佢跟住話：你可唔可以幫我錄一餅帶啊？ 即係其實使你做嘢， 都唔緊要。 好啊，系你买咗只碟， 我买，梗系我买 啦。你俾钱啊？ 系啊，只碟我买啊。 咁你由头到尾佢即系 未完。 兵嚟噶喎。 系啊，买埋俾买埋碟，录埋送埋俾佢。 直情系红豆兵。 哎呀！ 买咗啦，录好啦，我满心欢喜啦，约佢出嚟啦。譬如话呢个礼拜六，不如出嚟咯，海运大厦，我好记得喺嗰条走廊咧，嗰阵时 望住啲船啊嘛。 系啊，我攞饼带俾你啊，然后。我哋去食少少嘢啊！佢话嗰日啊，唔系好得闲同你去食嘢。 我攞完只碟你走 啦。系啦，我好啦，是但啦，我仲着到懒靓咁样，简直好少少嘅 T 恤啦，冇西装， 假条呔咁啊， 我啊俾咗佢啦，系啊， 喷少个窿 啊， 好啦，拜拜咁啊，跟住 真系走，俾人走啦， 俾人走啦，咁冇计啊，咁佢唔得闲，跟住佢冇几日打电话俾我，佢话喂，唔该晒你啊，好好啊。好好听啊！ 我 系咩？系啊，佢都好中意啊！我佢 哦， 边个佢啊？ 仲有个第三者。 佢未系我男朋友嘅男朋友。 佢点解要讲俾你听啊？ 我问佢边个佢啊嘛？ 唔系，但系佢话佢第一句话佢都中意啊嘛， 佢都中意。 系 啊， 因为 佢 想你唔好再烦佢。 我唔知啊， 佢想你唔好， 佢想打沉你，唔好有幻想。 咁佢都几好 啊，真系。 即系佢讲到明嘅时候，我利用你嘅咋， 但 系 佢又傻仔， 佢婉转咁话俾你知，就系你做所有嘅嘢，其实就系帮我手。 系啊，我系送俾我男朋友听噶。 哎呀，好伤心啊！ 你嘅人生真系 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咁样。 姐姐，谢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光达神道防协地盘发生天秤倒冧意外，造成三死六伤。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非常关注同难过，向死者家属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协助处理赔偿等问题。他宣布政府会就事件展开两项调查，其中劳工处会针对今次涉及塔式起重机事故，邀请专家深入调查，检查意外成因和责任谁属。另一项调查会由警方重案组负责。他说由于事故导致三人死亡，会向死因裁判官提交死因调查报告，以决定是不是需要召开死因研讯。如果发现任何人有疏忽行为，会刑事调查。 另外，李家超话，劳工处已经要求涉事地盘停止使用塔式起重机。至于有关承建商的其他地盘，处方亦都会要求暂停使用塔式起重机。政府亦都会展开相关巡查。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将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下限由12岁降至5岁，预料会设有过渡期，将分阶段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之后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说，调低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到5岁是为了保护儿童在疫情下免受健康威胁。相关数据和专家意见已经充分肯定接种新冠疫苗可以避免重症和死亡等。他又说，如果涉及医学原因而未能接种疫苗，当局会接受，强调有关措施为保障市民健康，接种疫苗对整个城市抗疫都有帮助。消委会就消费者对网购的人工智能和私隐保障的看法和习惯进行调查，发现不少消费者热衷网购，但对人工智能的熟悉程度仍然很低。调查访问大约1200名15岁以上曾经浏览本地或非本地网站的消费者，当中对产品推荐应用程度的使用率最高，接近九成，但是满意率只得56%。其次是聊天机械人，使用率75%，但是满意率不足40%。消委会认为，人工智能在电子商务，包括私人和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上，需要加强消费者教育。商家亦都需要制定人工智能政策，并订立消费者约章，以保障用家权益。同时认为，政府如果能够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的长远整体政策，可以促进社会进行数码转型。加拿大薩斯喀切溫省日前導致至少10人死亡的持刀襲擊案，在逃的疑犯賣爾斯落網，其後死亡。警方說他因醫療危急情況而死，沒有詳細交代死因，強調現場警員和救護車人員已經採取急救措施。警方见传媒交代案情的时候说，迈尔斯的死因是持续进行的调查一部分，稍后会验尸确定。又说在迈尔斯偷走的车里面找到一把刀。警方截查汽车的时候，车上只有迈尔斯一人。被问到犯案动机，警方承认在现阶段甚至永远可能只是得迈尔斯知道。案中另一名疑犯达米安星期一被证实死亡，警方说两人是兄弟。被问到达米安的死因，警方说目前未清楚，亦都不知道迈尔斯和达米安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又说到目前为止，警方进行了超过120次访谈，尝试还原事发经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6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37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8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6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66.46跌1.4，盈富基金19.58跌9仙，阿里巴巴88.45升1.05仙，新东方在线33.5跌4.5，中国海洋石油9.59跌3.4，美团173.3升1.2，比亚迪股份219.6跌3.4，友邦保险72.4跌6.5。京东集团236.8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06，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3，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9点，升569点，港金报16,050蚊，升120蚊。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卖出$1715.5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跟你讲青山公路的元朗段，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跟着 YOHO MO 的意外还是处理着，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但是现在就没那么挤塞了，只是一带车多一点。重复多次，就是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跟着 YOHO MO 的意外还是处理着，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有翻少少车龙的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连翔道南昌站去美孚、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许正清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今集的四通八达，我们同事将听将同轮椅朋友去 M 家博物馆行一转。 是不是去复康班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落的？ 我们都有要求过，可不可以这些展品呢加上手语？ 他也好的，他将 QR code 围住了一个很小的边凸起了，摸摸到 这班好奇宝宝会有什么新奇刺激的经历呢？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留意星期六晚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32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星期四我来到这个环节， 爱好系列。 咁头先呢，即係马老师讲到呢，即係佢嘅做兵。 是啊，做兵啊， 马冰冰的故事， 马冰冰 俾盒带佢，佢就转身，然后佢俾咗张卡我， 唔好咁啦， 写住如梦散失烟海，佢话佢最中意呢句歌词，多谢我就俾咗呢几只， 佢仲要揞你一句， 唉，嗰、那个佢中意系咪蔡枫华？咁如果你输俾蔡枫华，抵你输啦， 咁抵输， 系咪先？ 雖然大家咁高咁大，個樣差少少嘛，係咪？好啦，我哋呢只煙外曉雲卿阿 Ken。 在我心間情意，是我青春夢裡人，無語一般的愛，瞬息變幻，如天際的白雲。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枕，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化，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中 讲到啲广播剧主题曲咧，咁啊睇下啲留言咧，即系多多少少咧，你会估到咧边几位阿哥阿姐靓仔靓女咧系啲资深嘅听众，因为有啲啦，包括啦马小强今日讲啦，曾丽珍扮小朋友我都未听过啦咁样，咁另外咧阿雷群替佢话有冇听过呢个幸福玻璃球？ 有， 呢个都系好早年嘅 经典。 阿李安球小姐一个好成功嘅节目啦，咁样。咁啊，另外都有。啲朋友咧提議呢一個叫蓮卷西風，吳香麟嘅，你哋有冇聽過？ 有 蓮 卷 西 風 係 卷手， 係麥傑文嘅喎，老友。 系咩？ 系麦洁文唱嘅， 吴香伦都有唱过。 我唔知啦， 我唔知道，但系个就系、是、我系听嘅。 你揾咗呢只， 我揾咗。 O、okay, K， 好。咁另外就我今日另外拣咗另外一啲新派啲嘅，就已经去到二台啦。即系除咗广播剧，咁咪《年卷西风》啊，《午夜吉他》啊，嗰啲比较上翻几年啦。落翻嚟咧就系会二台啲新啲嘅 D J 做嘅，例如话有啲人提议《无可奉告》啦， 好听、啊。 留给最爱的说话嗰个就双台噶啦，咁、都系啲比较再。后期啲嘅，我而今日拣呢一首咧，系都系算早期嘅，但呢只歌我相信吓，嗱，其实电视剧主题曲好多人都非常之熟悉啦、但电台广播剧歌都唔弱嘅噃，好多当年咧都系大家好记得， 系啊，好听嘅， 包括呢只 《望望路》哎， 张德兰 啊，系 几犀利，中咗你啊！ 系啊，唔紧要，我有另外一只， 张德兰， 我呢首好听， 好 听， 好 好 听。 好聽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浓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 嘅历史咧，呢、這个茫茫路系1978年咧，大家做紧啲咩咧？1978年咧，呢、這、一个广播剧系改编自严慎小姐嘅一个小说啦，咁啊系成为一个广播剧，由张德兰唱出嘅主题曲。 嗯，咁啊多谢咧大家喺 Facebook 同我哋嘅互动啊，因为其实你哋有好多嘅歌咧，都带俾我哋有好多嘅回忆嘅。咁啊头先咧就你拣嘅呢一只茫茫路咧，有好多朋友都想听到嘅，亦都有朋友咧就话俾我听嘅就系、是、啊，帘卷西风咧系吴香伦唱嘅，咁而咧麦洁文嗰个版本系因为佢参加比赛，用呢一首歌曲咧就唱出呢个帘卷西风，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觉得咧就系来自佢嘅。 谢谢提供资料， 系啦， 多谢多谢。 好啦，咁啊到我咧又再继续咧就系、是、我呢、這、一个诶， 唔识我唔记得咗。 OK， 唔紧要。 你又系嗰个细细字， 系啊，14 14 14， 系 啦。嗱，咁啊头先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自己一个嘅觉得，就系此生只会有一次嘅一个经验。 系、哎、啊，好正，好羡慕你啊。 跟住另外有一次嘅话，我觉得都系此生一次嘅经验嚟嘅。咁、嗯、啊，都系一个录一个广播剧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甚至乎呢个广播剧到最终咧，仲系拍成电影添嘅。我冇份，我冇份。咁啊，但系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可以知道嘅就系呢啲嘅创作嘅话，其实系真系可以跨媒体嘅咯。一啲好嘅广播剧吓。咁、 嗯、 除咗你话系一个广播剧，甚至乎系一套电影，咁甚至乎啲歌曲嘅话都好脍炙人口嘅、嗯。好啦，头先嘅就系我好有机会可以同两位嘅即系天王巨星一齐合作。今次嘅话我亦都系女角嘅系郑秀文。 哇！ 而我今次亦都系做人哋嘅女朋友。 又系女朋友。 而我嘅男朋友系刘德华。 哇！ 呢、這个就系孤男寡女啦。 哦，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 好羡慕你啊！ 广播剧 咁啦，有广播剧系广播剧先噶。 明白。 跟住出咗书之后嘅话，再将佢拍成电影嘅，希望大家中意。 激气啊！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苦苦得正，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看出我下个十年 差的感情线，总会有某天一起发展感适合时候，孤男寡女会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深呼吸等适合时候，孤男寡女去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 好听，孤男寡女， 好羡慕你啊！ 好咁啦，我觉得有个 fans 好正啊，佢话好可怜你啊， 马小兵啊， 你好羡慕，我可怜你，马小兵系啦，除咗你一个西贡嘅私人独潮水之外嘅话，仲有就海运大厦被撇事件播。 喂，仲有咧，嗰次睇红馆演唱会掉呢、這 个掉波 掉波事件咧， 顺利村掉我爸姐，我要自己走去执翻你又指你。 你个人咁阴公， 唉、哎，算啦。 马小兵真系好可怜啊！ 冇计啊！ 好，马小兵， 仲有最后呢一首歌，系我拣嘅。咁九十年代 咧 ，YMCA 啊， 唔系。系CA 戒甩咗啦， 系啊，戒甩咗啦。九十年代咧，喂，个个好兴听电台嘅。嗰、阵时我响间广告公司做，咁我哋即系 creative 嘅 department 咧，系另一个单位嚟嘅，同 account service 系分开嘅。所以咧，嗰阵时就有幸做 CD， 就睇住成班年青人嘅，好开心 嘅。你系 CD 系嘛？ 系啊，咁我因为嗰阵时咧亦都系 呢啲 CD 啊， 系啊。 哦，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 ，this 巴闭， 咁咧嗰时咧，因为我都有做港台星期六、星期日 啦， 系啊，系啊，星期六、星期日嗰啲节目噶，所以咧我哋画房，我哋叫画房咧就可以听收音机嘅，老细都 OK 嘅，因为我同佢讲，喂，开心 机，星期六日有乜所谓？ 唔系啊，即系平时翻工啊， 平时都听， 召开啊， 有啲公司召开噶， 召开啊，我话我哋 厂就话 creative 啊嘛，我哋 厂。 听嘅，好多人听嘅，冇影响嘅。我哋仲要系驳晒啲喇叭咁样样嘅，即系唔系自己台头咁听嘅。嗰时咧，因为佢 其实而家有啲公司都系噶， 系啊，因为佢知道我响港台咧，咁我就指明必须要听港台，唔准转台。 哦，依系恶势力嚟嘅，你 系 啊 ，C D 啊嘛， 系啊，因为依有啲人又话咁，又话咁，你冇办法平衡。 好难讨好全部人嘅， 系啊，好难好难。咁啊，有一日又喺度拗啦，突然间老细冲入嚟。走嚟問我，你係咪喺電台做啊？係咪識好多人噶？梗係，我話好熟噶，我都識。我話點啊點啊點啊？佢話佢個女生人，佢想咩就送一首歌嚇點唱係啦。我話咩歌啊？我幫你搞啊。咁話誒呢一首歌，我話呢首歌其實係隔離台 點啊？都得㗎，都播得㗎，唔播得嘅咩？ 嗰陣時就。唔知啲啲难搞啲啦，系啦， 因为你 其实因为你， 你以为要过隔篱台借啊？系咪因为你搞错咗啊？ 踢过啦，又似你 歌名， 我心不死 哦，哇厉害！ 陈慧娴嘅， 系啊， 我好中意呢首歌， 好犀利，好嘢喎！呢个 CD， 冇错。 前进只得绝路，但我仍然自愿地踏不归途。朋友来到慰问，都边笑边说我很安好。爱是单程，从无头路。顽强地爱，是我不肯。没有尽是例外，独是这恋情。时间流过岁月，冲不退不减是我热情。这份坚持，宇宙才能做证。文明原意，一语摧毁。这里一切都毁灭，而平成事，天崩跟地裂，就算尽。 我不肯认命，没有尽是例外，独是这恋情。时光流过岁月，冲不去不淡是我热情，这份坚持与真才能做证。 啲人知道咧，你呢个 CD 系咩 CD？ 系 YMCD。我觉得呢个听众真系好有幽默感， 你果然 就 请佢啦， 又去俾封利是佢啦。 系啊 ，YMCD，YMCD， 等先，等先，等先 ，YMCD。 翻到十二点钟，爱好系列今日送俾大家广播嘅主题曲，希望大家喜欢啦。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2%。翻嚟仲有半小时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古灵精怪啦。而最后嘅半小时咧，就会 Dr. Eric 加埋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唔好行开啦。 就算渐渐留低，只有我 心。120次访谈，上司还原事发经过。南韩新增72,64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64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3,860,000人染疫，27,313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93人，较前一日减少28人。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66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39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8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2，跌7.4；盈富基金19.5，八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66.5，跌1毫；阿里巴巴88.4，升1蚊。新东方在线33.8，跌1.5；中国海洋石油9.6，跌3.3；美团173.7，升1.6；比亚迪股份220元，跌3元；京东集团237.4，升3.6；友邦保险72.5，跌5.5。货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27，瑞士法郎8.035，澳元5.276，加元5.979，新西兰元4.746，欧元7.84。每百日元对港元5.4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7点，升557点。港金报16,05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3.93美元，卖出1,71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 Yoho Mall， 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咩挤塞噶，但系经过小心啦，个位置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 Yoho Mall 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秋家营最爱。 摩城中秋节除咗食月饼，仲可以做啲咩啊？ 君臣，梗系饮翻杯，听住歌，跳住舞，开心啊！庆中秋啦！ 骚动音乐，祝你中秋节快乐！ 跑马地嘅月光系咪特别浪漫？三对都市男女沿住电车路发展出三条港式爱情线。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中秋上映都市爱情小品跑马地的月光。张智霖、佘诗曼、蔡一智、江希文、苏永康、姚乐儿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号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那宴会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八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起在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的聚会，一起同心抗疫。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耶、 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2点10分32度气温，酷热天气景会生效的，相对湿度 61%。 讲到这个广播剧的主题曲，有一首歌曲应该这么讲，就是刚才大家不是说吴香伦定是麦洁文呢，这样有时你真的会不知道的、除非你真的跟得很准确那些日期、或者你知道整个剧出的时候是什么版本这样。有一首歌曲呢，我自己很喜欢的，不如今天在这个同埋但没什么机会大家听得到的、这个版本，在今天未有古灵精怪出现之前、给大家这个特别的版本。 你真是蛊惑了，我未估到。 佢系咪唔记得咗？其实已经完咗爱好系列咧。 我 所以 话 蛊惑咯。 但系嗰度啲下一次，我就觉得，我想举一牌，佢就诶，其实已经完咗爱好系列。 又好似真 嘅。咁你知唔知只咩歌？ 我未估到啊。 我最爱的说话。 哦。 独白嘅系梁继章先生。 哇。 主唱嘅系 李丽蕊小姐。 呢个版本系比较少听嘅。 系。上次听过，有一次 听 过， 有听过。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做孤单的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只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 终于，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边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呢一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这残杀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 精怪之另一个我，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但呢个世界上，你估会唔会有一日你见到一个同你个样一模一样，简直系你嘅人？如果你真系见到，咁系好事定系唔好事？今日呢个故事流传喺网上。讲到十几二十年前发生喺香港影坛一件好奇怪嘅事，主角系一个相当有名气嘅男演员。由于佢系有名气、有人中意、有票房，所以喺片场里边佢系非常大脾气、好大架子嘅。喐啲咧，唔好话闹其他演员啦，导演都照闹啊，个个都怕佢三分。呢一日。他又拍紧一套古装戏，同样地，大家见到他都哎呀咩哥咩哥，耷晒头鞠晒躬，而他亦都趾高气扬咁，自己坐咗喺度摁下摁下，等埋位啦。拍戏呢一样嘢最麻烦就系、是、又要等灯光，有时等道具，有时等服装，唉，等下等下佢都闷，于是自己谂去，哎，不如翻去化妆间补补个妆头阵啦。行下行下，突然之间喺呢个黄昏嘅灯光之下，佢竟然见到一个同佢一模一样嘅人。嗰、那个人喺远处行嘅时候，咦？点解会见到自己嘅？好好笑！佢最初以为见到个镜，唔系啊， 呢度户外嚟都冇镜。咁梗係替身啊。定係佢哋搵人嚟代替我呢？嗱，人嘅心地唔好就会諗好多坏嘅事情。佢觉得係咪佢哋嫌我脾气太差，諗住搵另一个演员代替我呢？但係就算係，冇理由搵到个咁似样同我一模一样㗎。於是佢追上去想睇呢个係咩人啦。点知跑上去再望下，咦，一个人都冇嘅。头先同我好似样嗰个人去咗边呢？翻到拍摄现场嘅时候，佢嘅心仲系谂紧呢一件事，有啲神不守舍。不过咁专业嘅佢，当然系拍摄顺利，继续完成埋自己嘅戏份。过咗几日，好似冇咩事啦。呢一套戏嚟到一啲动作场面，佢喺呢个屋上边，突一声同人打交，几个嗰啲临时演员啲舞狮同佢噼里啪啦，拳来脚往之后，就要将佢一脚掹落去下边，由屋顶跌落去。但系你唔使帮佢担心啦，佢一个咁贵价嘅演员，梗系唔会俾佢自己跌啦。于是导演就同佢讲啦：，阿咩哥啊，揾咗个替身噶啦，一阵间咧。那个演员舞狮会炸掉一掹你，我哋就 cut 噶啦。跟住咧就会影嗰个替身咧，轰一声跌落去啊！你唔会有事嘅，放心。但系唔知点解今日呢个系咩歌咧？觉得个导演语气怪怪地，好似少少睇唔起佢咁样。突然之间佢有少发富气就话：咩啊？我做唔到咩？我自己做唔使替身。吓、啊，唔系、啊。呢度都几高噶噃，导演越系咁讲，呢、这、一个阿哥咧就越系觉得佢喺度侮辱紧佢，睇唔起佢。于是佢就斗气咁话：我都话我自己做咯，你唔好咁烦啦。你做你嘅导演，我做我演员，我话得就得。导演见佢发脾气，你话得啊？咁你嚟啦。好啦，准备埋位。呢、这个演员呢、这个阿哥企喺个高高屋顶上边，身边有几个嗰啲临时演员准备一阵间就围殴佢。佢望下下边，哇，又真系几高的，心里边不禁暗暗后悔，点解头先要咁大声话我得呢？其实咁样跌落去得唔得？吓、啊，都真系唔系好知道。不过喺呢个时候。他见到更加恐怖的事情，他望落去，导演全神贯注咁样望住嗰个 camera 嘅 viewfinder， 而喺导演后边就企咗一个同佢一模一样嘅人，用好奇怪嘅表情望住咗佢，吓、啊！那个人又出现，他同我真的一模一样的。喂，你是谁？他大嗌了几声，现场的人以为他在练声，正在投入紧，就没人理他。就是他刚刚想跟其他人说，喂，你们看下，那边有个很奇怪的人跟我一样啊。他都未嗌得出声，导演已经说 camera。几个临时演员你一拳我一脚，就根据头先彩排的情形打上来了。跟之前安排一样，有一个临时演员一脚扔下去，本来就应该 cut 的了，但你说得嘛。于是那一脚结结实实地扔在阿哥的膊头那里，而他又像鬼迷一样，整个人 from 就跌了下去，啪。虽然下面有保护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落地那一刻很重，他好像晕晕顿顿就昏迷过去。后来的情况到他醒了之后，他才知道 佢都晕咗好一段嘅时间。 你冇事啦嘛，阿美哥，效果好好啊，放心放心。你跌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影得好清楚噶啦。哇，好好啊，哇，真系犀利啊！原来你真系得嘅吓。轻轻撞伤个头，冇事噶，医生话冇事啊。大家都安慰佢。佢谂紧，我应唔应该同佢哋讲咧？但系，唔好但系啦，唔好谂咁多啦，休息啦，休息啦。 但系呢、這个阿哥冇再出院，佢已经唔可以再出院，因为嗰晚佢喺医院里边，因为跌落嚟嘅时候撞亲个头，脑部突然间出血，大量出血。嗰晚就过咗身，而呢套戏最后都冇推出到。呢、這个同佢一模一样嘅人，到底系边个？咁就要佢自己先知啦。 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 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 叫做《風雨不改》，姜濤的新歌。有人在网上咧，佢话：咦，阿约约唱歌好听啊！马小兵，你识咁多人，快啲签咗佢啦！咁样样，佢签咗佢啊！ 佢签咗我啦，佢已经代表我周围超越撞变啦！而家 我 冇啊，所以大 家要 你冇， 我真系冇。 喺隔篱嗰度同人哋讲嘅就系话你有啲咩同我讲， 系啊， 你仲讲？ 我认啊，认啊，认啊！哎呀，差啲唔记得咗添。 小心啲啊，大家。 O K， 小心提子啊！ 系喎，骗子啊！ 系知道，收到。 Eric 话系啊，细个咧好多时成日听收音机嘅，小学下午班当收音机一播《幸福玻璃球》，就知道够钟啦。因为有时系咁啊，你一听咩节目，你就知道而家几多点啦，咁就要出门口 啊。咁我都记得，我记得。咁我星期平时放学咧，我日上昼班嘅，两点就听商台嘅广播剧。然后星期六日咧，又我唔记得都听咩啦。总之每日就 系有啲时间噶嘛，你会即 系 联系咗噶嘛。 系啊，有啲惯性嘅收听或者系惯性嘅收视就系咁嚟噶啦。 最深刻嘅就系阿 Albert 星期每日十点半佢有 一个欧瑞强 秋日恋人啊，冬日恋人，我成日幻想自己我唔系一只冰。 唔单止系咁添，仲有陌上贵人。 冇错， 你咪就系嗰只龟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发生天秤倒林意外，造成三死六伤。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非常关注同难过，向死者家属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协助处理赔偿等问题。他宣布政府会就事件展开两项调查，其中劳工处会针对今次涉及塔式起重机事故，邀请专家深入调查，检视意外成因和责任谁属。另一项调查会由警方重案组负责。他说由于事故导致三人死亡，会向死因裁判官提交死因调查报告，以决定是不是需要召开死因聆讯。如果发现任何人有疏忽行为，会刑事调查。另外，李家超话劳工处已经要求涉事地盘停止使用塔式起重机。至于有关承建商的其他地盘，处方亦都会要求暂停使用塔式起重机。政府亦都会展开相关巡查。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近年建造业意外的死亡数字增加，去年有二十几宗，今年至寻日发生了十一宗，涉及十三名工人死亡。他希望各界关注职业安全问题，每个岗位都要认真做，意外才可以减少。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接触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天秤倒冧意外中的三名死者家属。其中41岁死者的家庭遗下患病的妻子和两名分别4岁和7岁的幼儿。另一名22岁死者来自单亲家庭，有患病的母亲。第三名死者是25岁的工程师，他说现在正是等待建筑公司和家属见面。消委会就消费者对网购的人工智能和私隐保障的看法和习惯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受访者热衷网购，但对人工智能熟悉程度仍然很低。调查访问大约1200名15岁以上曾经浏览本地或非本地网站的消费者，当中对产品推荐应用程度的使用率最高，接近九成，但满意率只得五成六，其次是聊天机械人，使用率七成半，满意率不足四成。 消委会认为人工智能在电子商务包括私人和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上需要加强消费者教育，商家亦需要制定人工智能政策并订立消费者约章以保障用家权益。同时认为政府如果能够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的长远整体政策，可以促进社会进行数码转型。加拿大薩斯喀切溫省日前導致至少10人死亡的持刀襲擊案，在逃的疑犯迈尔斯落網之後死亡，警方說他因醫療危急情況而死，沒有詳細交代死因，強調現場警員和救護車人員已經採取急救措施。警方見傳媒交代案情的時候說，迈尔斯的死因是持續進行的調查一部分，稍後會驗屍確定。又說在迈尔斯偷走的汽車中找到一把刀，警方截查汽車的時候，車上只是得迈尔斯一人。被問到犯案動機，警方承認在現階段甚至永遠都可能只是得迈尔斯知道。案中另一名疑犯達米安星期一被證實死亡，警方說兩人是兄弟。被問到達米安的死因，警方說目前未清楚，亦都不知道迈尔斯和達米安之間發生過什麼事。又說到目前為止，警方進行了超過120次訪談，嘗試還原事發經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大致天晴，中秋节和之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69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39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8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2，跌7.4；盈富基金19.58，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66.48，跌1.2；阿里巴巴88.5，升1.1；新东方在线34.2，升2.5；中国海洋石油9.6，跌3.3；美团173.8，升1.7；比亚迪股份219.8，跌3.2；京东集团237.8，升4蚊；友邦保险72.5，跌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86，瑞士法郎0.977，加元1.313，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151，歐元對美元1，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9点，升559点。港金报16,050，升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55美元，卖出1,71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哇，唔系啊嘛，咁近都射唔入。 诶，真系望大射门鞋啊！ 即系点啊？ 我通常形容啲球员攻门表现未如理想，入唔到波咁啦。 咁如果望大射门鞋点算呢？ 哦，好简单啫，只要有大咪得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关于波拨嘅设计同埋一啲历史。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同我嘅团队好高兴，能够同市民一齐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 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充分嘅时间，多谢 Eric， 你好。 早晨啊 ，Eric。 早晨啊。Eric、 早晨啊， 好。嗱，咁充分时间咧，都咁 Eric 咧今日提咗个题目嘅、就系话当大家咧要假如系啦，选择一啲嘅宠物嘅时候咧、到底用咩嘅因素去考虑咧？系咪多啲 Eric？ 系啦，因为我而家啱啱，我而家有个细蚊仔四岁啦，啱啱上个礼拜生日，咁我就谂， 而家先有， 系啊，我想即系好明显，好多家长咁样咧，想佢同一只。 送个宠物俾佢， 一只宠物长大啦。你四岁咁，如果养只狗有啲 lucky 嘅，十六岁可以从佢去到大学咁耐。 哦，有啱、 即系你计翻佢寿命。哦， 系啦系啦。咁我而家咁啊咁啱，即系我自己影响我，咁我谂紧啊，应该大家都想知嘅。咁、就即系我都想知道你哋都可能下一只宠物如有宠物会拣乜嘢咧？咁、有咩因素咧？嗱，我自己咧。就是但頭先我講 Eric 啊， 你係咪潛緊水啊？ 你個電話，你個電話個質素好差喎、 啊，係咩？ 係啊，窒窒窒窒窒窒咁樣。 咁啊冇啲。 你會唔會有冇今日算啦？咁你繼續講。 你有冇去另外一個地方可以？ 佢呢個固網電話嚟喎。 呢、這個固網電話嚟㗎，係 啊。而家今次咁嘅固網電話仲差過。 係啊係，啲聲好差喎，其實。 係咩？而家咁樣冇啲啊？ 因為你冇乜用係咪？你等等佢。 等自己，你等个电话， 等下个电话。 煲而家跳紧噶啦， 煲负担， 好似冇咩用。 有时有啲嘢你咪会拍下佢咯，咁样好翻啲嘅。 系啊， 不如咁样好嘛？喂，我哋 再打 一个俾你。 好啊，系啊， 系啦， 好嘛， 好嘛， 系。然之后咧就系啦，翻嚟我哋再继续。好，收咗线先。咁我哋一阵间，不如我先听咗即安剧先啦，因为 好啊，冇问题。 我哋先听即安剧，翻嚟再同 Eric 倾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曹操一言为定，听朝七点钟不见不散。 瑞姐真系要去啊？ 梗系去啦，有机会发达噶，梗系去。 你唔惊咩？好似好恐怖、 啊。唔使惊。我有秘密武器嘛！ 秘密武器， 冇错。总之，我哋有福同享啦。 唉，见你咁肯定，信埋你今次啦。 信我啦，实得噶。 瑞姐，你嘅秘密武器就系佢啊！ 冇错，我阿哥就系我嘅秘密武器。 强哥你好。 Hello， 兔兔。阿妹啊，难得我放假，你晨早流流嘈醒我，又拉我嚟呢啲咁嘅荒山野岭，搞咩啊？ 叫到你啊，就梗系好嘢啦！我哋啊，同你去寻宝啊！ 寻宝？寻咩宝啊？ 瑞姐话呢个井下面有宝藏，系都要嚟睇下。 宝藏？依家咩时代啊？呢啲咁嘅嘢都信嘅？ 兔兔，你又系嘅？ 我个妹乱嚟就话啫，你又会理佢嘅？ 咁我见佢咁认真，唔好意思泼佢冷水啊嘛！ 咦、欸，激死我啊！ 你两个讲完未啫，阿哥啊，我见有宝藏先遇埋你咋，一世人两兄妹，我咪话唔益你啊！ 阿妹啊，寻宝呢啲嘢我唔信噶，你俾我翻屋企瞓啦！ 唉，强哥，你估我又好信咩？你唔信都好啊，但系都唔可以走、啊。 点解嘅？ 因为你系密闭空间工作嘅合资格人士咯，有你喺度安全好多噶。 吓、啊，咁都得？ 得噶啦，快啲爬落嚟啦！ 系啊，快啲揾到佢，早啲翻去啊嘛！ 我爬先啦。 咪住！ 做乜事？ 密闭空间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嗱，以沙井为例，较常见嘅危险有跌倒、跣亲、火警、爆炸、缺氧、气体中毒、体温上升、淤溺，同埋因为气体 烟气、蒸气以及陷入自由流动固体，例如水泥而引致的窒息等等，你就咁话爬落去就爬落去，好危险噶，随时命仔不保。 又系、哦，有时都会听到啲新闻话啲工友落沙井做嘢，做做下又晕咗，因为下边围有沼气啊。 咁有咩嘢方法啦，先至可以预防喺沙井内工作危险事故嘅发生啊？ 嗱，听住咯噃，首先入沙井工作嘅工友必须系核准工人，年满18岁，受过喺密闭空间工作训练。并且持有有效证明书，核准工人进入沙井或者密闭空间之前，仲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危险评估，测量沙井入面危害气体等等。 危险评估有咩用啊？ 我知道，可以利用危险评估嘅结果嚟确定进入沙井工作嘅危险，同埋所需要嘅安全措施，以免危害工人啊！预防气体引致意外嘅安全措施包括用吹风机注入新鲜嘅空气，以确保井内空气达至安全嘅状况。 除咗咁样，仲有冇其他嘅安全措施要做呢？ 当然有啦，例如开工前就接封所有连接沙井嘅喉管，防止有危险嘅气体或者熏烟进入井内。 如果在开工之前先清走积聚在井内的污水和淤泥，那有没有用呢？ 图图当然有用，这个方法的确可以减少积藏了在井内入面的有毒或有害气体在工作中释出，进入密闭空间工作都是小心一点好，因为有气势上来好像致命的。 哎呀，你们两个讲了这么久，现在就是怎样？ 瑞姐，你不要咁心急先啦，听强哥讲埋先啦。 图图，你哋叫得我嚟，就要听我讲晒先得噶。负责人必须喺完成合资格人士建议嘅安全措施后，先至可以发出进井证明书，否则不可进井。仲有，记住要安排好，万一出事嘅时候，将工友由井内救出嘅方法同措施，包括安排在有需要时要负责入沙井进行紧急救援的人驻守在沙井岸，以作互相照应，而进行好似通渠等工作的时候，负责人要确保工友进行这类工作时必须佩戴认可的呼吸器具、安全吊带，并连接至独立救生绳之后先可以入井的。唞啖气先，工友亦有责任在工作期间正确使用这些保护器具的。图图， 呼吸器具我们好像没有准备到。 我们不是戴着口罩咯。 阿妹，不是口罩啊，是认可的呼吸器具啊。你个母告诉我今天来做什么咯？如果我一早知道，你估我仲会不会跟你哋嚟啊？啦， 咁即系点啊？ 阿妹咁危险，我点都唔会爬落去噶啦。 人做阿哥，你做阿哥，做得你咁衰嘅。 阿妹，我叫你哋爬落去先至叫衰，而家我系救翻你哋一命咋。 你哋两兄妹唔好拗啦。算啦，瑞姐都叫做嚟过啊，算系了咗件心事啦。 咪就系、是，有啲嘢系你嘅，点都系你嘅，唔系你嘅。间嚟都冇用噶。 吓，咁今日咪白行一趟。 我难得一个月啦，先放第一日假。你哋唔好嘈，我都俾你哋神早流流拉咗出嚟啦。我都好无辜噶。 唔好意思啊，强哥，最多请你食餐饭补数咯。瑞姐请。 哼，佢肯请。 请咪请，请你食个特价下午茶又点话 ？Let's go。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守则要做妥。我是图图。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 佢上咗水啦，而家 我打电话俾佢咧，又特登系、 哦、 都要听到你把声揾佢先得安乐， 手臭嚟打电话。好啦，嗱，我哋今日头先讲咗个话题咧，就系、是、选择宠物啦。其实 Dr. Eric 啊，嗱，头先你讲咧话，如果下一只啊，但系如果唔系下一只，系第一只咧，即系话一个家庭如果由冇养宠物到养一个宠物，其实个考虑点系咪都唔同噶？嗱、嗯，如果你养开一只。养开一只咧，你可能已经有咗经验啦、嗯，或者你个环境已经系有动物仔跑嚟跑去啦，咁、嗯、即系好啲嘅。但系即系你如果咩都冇养过嘅，鱼都冇养过嘅，咁但系你要第一只宠物有啲咩要考量啊 ？Dr. Eric， 哇，其实第一只动物就要谂挑战性啦吓、 欸， 所以有啲动物就容易啲系啦，有啲动物容易养啲嘅， 例如 咧猫仔 啊，譬如养猫啦。 猫 养猫啦，同埋你如果第一只宠物嘅，睇下同埋好，但系个其实你讲得好啱，第一次养动物同埋第二次养动物，你本身养开， 系啦， 养开有你个别个屋企住边度啊，屋企有冇细蚊仔啊，你自己有做咩工啊，有咩时间啊，屋企有冇工人啊，冚唪唥影响个，所以好要 tailor 嘅，其实每一个客人都唔同嘅、嗯，所以我就认为基本嘢就就即係我自己，即係如果係新主人就如果係純粹霍細蚊仔咧，而你自己都可圈可點咧，就三思，唔好養貓或者狗啊，揾啲短命啲嘅。 咩啊？ 短命啲啊？ 咩？ 例如啲咩啊？金魚啊？ 係因為其實你都自己冇 commitment， 因為好多時咧、我啱啱頭先講話，我個細蚊仔可能我係希望佢陪著只狗十幾年啦。 嗯、 不過你要明白。呢十幾年個放個細蚊仔角度其實好多變化嘅，佢中途又可能又要去運動班啊，又要翻學啊，又拍拖啊，離、家出走啊，好多嘢嘅。 呢啲你都考慮埋。 Eric、 okay、 其實你有咩心事，你講俾我哋聽啊！ 好暗黑，好暗黑嚟嘅思維，你嘅思維咁暗黑， 你咁快預個仔離家出走， 即係抌低只狗嗰只離家出走， 跟住叫你湊埋只狗佢係嘛？ 啲人俾晒心理准备我话即係九岁要同个女分手好唔开心。 哦哦呢种离家出走。即係佢已经大个啦佢睬你都傻咁嗰隻系咪 又或者外国读书。 五岁开始系啦、五岁有。 但我唔系好赞成啊。多睇你头先你个 point 我唔系好赞成。如果你因为惊 commitment, 你养啲短命咁你捉唔捉我唔知道。我如果咩短命系有啲咩宠物会短命啦，但你为咗咁样而去养一只宠物，咁其实你都唔系中意嗰种宠物。嗱，我举个例啊，例如你养松鼠仔咁样，或者系一啲嘅仓鼠仔咁嗰啲短命啦，几年啊仓鼠嗰啲，咁你为你都唔系想养仓鼠，你本来想养狗嘅，你惊 commit， 咁你养啲短命，咁咪好奇怪咯。你明白 所以你要你如果揀咗短命啲嘅動物，咁好明顯係倉鼠啊呢類型嘅嘢啦。所以你都要睇下你自己 中意先得㗎。 倉係啦，不過倉鼠都有佢嘅 commitment 嘅，係嗰兩年嘅 commitment。嗰兩年內你都要，譬如每兩個禮拜要清洗個籠啊。不過其他嘢就簡單啲嘅，所以個接受能力係容易好多，因為佢唔會執屋走，又唔會整理地方污糟，唔會毀爛你家私。 所以咧。我想我補充一句啫，就係話，如果既然係頭先你所講咧，就要全家人都同意有呢個 commitment。阿 A 唔得閒就阿 B， 阿 B 唔得閒就阿 C 去清潔嗰啲籠啊，照顧個寵物啱唔啱啊？最好就係全家人都有嗰個默許。如果得一個人話想養，三個都話唔養咧，咁就唔好養啦。我覺得。 哦，冇，我認為仲嚴重啲，好似啊聯合國咁樣。有一個人呢套咧，就全部都唔好啦。 哦，我同意。 因為 Eric 啊， 或者嗰個人咧， 達至即係100%佢同意， 或者剩低嗰個人佢唔係 Vito， 佢係只係話唔 OK 啦，即係唔係反對嗰啲，即係 OK 啦。我又唔會特別中意，但 OK 啦。 不過好得意嘅，其實咧，我有啲有啲好多 exception 佢呢個 rule 嘅，因為我有啱啱有個德國朋友咧，佢個老婆係唔中意，唔喺香港嘅，唔中意，完全唔中意養動物嘅。佢就有一日咧，見到喺經過見到。只腊肠狗，佢哋就知道要领养，不过佢又忍受唔到，买咗只腊肠狗。咁咧就咁佢因为佢老婆咧就无端端嗰一刻，即系唔 中意咗， 曙光就话呢只几得意。咁个德国人咧报咗十几年噶啦，就佢同佢老婆就即刻听日就去买咗佢。而家啦，咁啊，而家几多人？个老婆锡只狗锡到窿。所以咧，其实就都睇下，好难讲嘅，有时有啲嘢。不过你冇拣嚟啦，有啲人同埋加埋头先讲细蚊症，同埋嗰啲 veto power 咧，系全程系大人。其实咧，记得你养只宠物咧，唔系放个细蚊仔嘅，其实最尾系你养嘅。 个 责任最尾都系你嘅，因为佢冇钱去带睇医生，佢冇时间去做好多嘢，佢又唔识嘅，你唔可以靠佢睇 YouTube 学识嘅。其实坦白讲，所以咧你基本系啦， 帮下 手，所以 照顾佢， 系啦，系啦，即系俾佢接触噶，接触佢嘅啫。所以我而家考虑养只宠物就系、是、嗱，有多其他因素你估唔到嘅，譬如我而家屋企都有其他宠物噶嘛， 你有几多宠物啊？而家其实。 我而家即系我啲本身嗰啲老嘢个十几岁，所以咧而家留剩过往呢三年死咗两只猫同埋两只狗噶啦，所以咧 吓、你系兽医，你唔救翻佢？ 哇 ！My God！ 咁唔关事嘅，佢唔系有病嘅、大佬。 唔系 Eric 唔想俾医生， 你 系俾医生 系啊，死咗救翻生噶嘛？你兽医嚟个大佬。 系啊 ，Oh my God！ 去到系有啲病真系冇救噶啦，即系其实 我讲笑啫。 咁你而家打算养乜嘢啊？ 咁就而家就系啦，不过有因素就系我仲有一只狗一只猫噶嘛。咁佢哋都好老噶啦，只狗即系都大狗嚟嘅，八岁噶啦。咁啊，放喺只 八岁叫老噶啦。 越大隻狗越后生死嘅、所以我呢隻狗我预佢有12岁命嘅啫、如果 lucky， 所以呢就基本上呢就咁我呢个因素就係、是、我要等，我諗最好等我啲过咗身先啦，因为好多时啲新即係后生嘅宠物同个老人家係唔夹嘅，因为我有老系啊，我老人家会 grumpy 啲啦，因为佢我只大狗可能有啲关节炎啊，成啊，佢唔会绝对唔想同一只细蚊仔玩，好难又系好难讲，有 exception 嘅，不过 general rule 啦，所以养动养狗我就中意同一时间养两只啦，唔中意养一只咁少啦，所以就呢个都系一个因素啦。只猫都养养我之前有讲过啦，养一只唔好日日好似我养咗三只，系啦，你屋企要够大先至好考虑啦。同最好唔好啦。anyway， 所以咧就呢个又系都因素啦。同埋咧，你听过我讲啊，你唔知养猫或者狗多啲啊，养猫啊咁样啦。不过咧有啲情况又唔好养猫，我而家要考虑唔养猫咯。 点解嘅？ 因为咧， 因為我搬咗去村屋啊。咁特別你知我中意 跳落街， 同埋我啲係啊，我啲貓全部咩村屋就跳落街三樓都唔兩樓就都唔係呢個因素嚟㗎啦。最緊要係咧只貓會走啊。 哦， 我中意領養嘅，我 點走啊？ 你就要整嗰啲。 我中意領養，所以我大多數都唐貓嚟㗎啦。咁樣就變咗啲唐貓咧，你當你 B B 養大都好啦，佢都有啲野性嘅，佢見到出去出邊就想成日都喺出㗎啦，喵喵喵！你唔可以，我試過好多客人係好無奈，一定要俾只貓出去嘅。只貓可以喵連續三日三夜咁樣嘅。 但系咪因为你 佢系都要出去玩， 系咩？佢咪想寻偶咋？即系嗰啲叫 识新朋友咯，做咩啊？ 想识女朋友咋嘛？ 我都试过往年住个村屋咧，只猫就出去，佢阉咗噶啦，所以冇嘅。咁就系啦。咁不过阉咗只猫出去，一你佢都可以受伤死嘅。二咧就系佢都会破坏嘅，因为佢会出去捉雀仔啊。捉老鼠啊，老鼠又污糟啦，雷雀仔就唔好啦，所以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佢哋走出去啦。 不过咧，对唔住啊，嗱 ，Eric 啊，一分钟，我想提议讲少少，即系关于嗰个资源问题啊，即系你要预啲钱，同埋都要预自己嘅时间。反而呢样嘢真系可能，因为有啲人唔知道，原来病要睇咁多钱噶，咁即系需要咯。 系有两样嘢啦，系啦，病睇你预啦，你即系你预黑咧，永远都你买保险都预咗你自己好黑嘅啫。其实咧，如果佢健健康康去到老咧，就你都预去到大约七八岁，可能要做验血检查，每一次每年都要使起码我谂三千蚊四千蚊咁样噶啦。即系如果系冇事啊吓，就去到八岁开始，咁如果你只动物去到十六岁就你可以自己计条数啦。即系唔健康嗰啲好难计啦。有不过一般动物都健康嘅。咁就另外一样嘢就系你时间系好紧要，因为时间唔止系同佢玩嘅，你时间要训练佢。只狗系永远日日都要训练噶啦。你教完佢屙屙出去大小 便。明白。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 Eric。总之我哋咧就锡佢，俾多啲关心同埋俾多时间佢吓，陪伴佢，好嘛？ 唔该晒，多谢。 唔该晒 ，Eric。 拜拜， 拜拜。